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是周三哈，于飞和我搭档一块儿做节目。今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城小事》当中哈，体会新的快乐。 没错哈。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您来说说。 北京其实真的啊，变化特别多。比如说这点，有些单位据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准备下班了。 哎呦 啊， 现在是下午4:21，这个点下班的也算是 早下班， 早下班的了，是吧？ 当然了，这个某些单位人家可能是一个错峰的上下班的高峰啊，错峰上下班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挺好。不管怎么说，下班路上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礼让斑马线的意识正在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影响着每一个啊，应该不是某一个吧。 哎， 应该是影响所有。 我希望是能够让它影响所有人的。 哎，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像安贞医院附近的建安东路，仅有双向两车道。早高峰期间，通勤的这个和上医院就医的需求增加。那建安东路和安定路主路丁字路口等待通行的车辆排出了大约100米长。尽管如此吧，大多数司机转弯遇到行人的时候仍然选择停车等待。然后许多司机这个其实呢有些习惯在早年间其实不太好。你像附近上班的小王就说，以前呢这个路口的行人啊和司机经常抢道，有的时候走不动，一些司机就在后边摁喇叭催。而且呢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吵的是人心烦意乱。 是。 如今这个路口的秩序呢已经有了好转。经常开车的李先生也注意到哈，最近的斑马线前礼让行人通行的时候，后边按喇叭的驾驶员越来越少了。说之前右转遇到行人，刚踩上一脚刹车，后边就一连串的刺耳的滴滴那个按喇叭的声就立刻跟来了。 是，那说明咱们司机朋友们现在礼让斑马线的这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当年不行啊，当年是催着你往前走。李先生就说，从这个鸣笛催促到有序排队，变化就发生在近半年里边。早上起9点呢，正值上班通勤高峰，那西单北大街和辟财胡同交叉路口南北方向过街的市民就很快凑够一大波。那么斑马线绿灯亮起，大家迈开步子向对面走去。斑马线外自北向西右转的车辆踩住刹车等待过马路的行人。这时候啊，斑马线绿灯倒计时还剩下6-70秒，对于过街的行人来说时间还算充裕，但本可以不急的市民却纷纷加快了脚步。 为什么呢？ 一位中年男子甚至是开始小跑。在信号灯没有变红之前，这波行人就已经完成了过街。等候多时啊，当然这等候多时也没多长时间，对吧？等候多时的机动车也赶紧继续右转，路口的通行效率因为这样的礼尚往来而提高了。那么记者观察发现呢，见到车辆等待让行之后呢，加快脚步的行人并非个例，领着小孩的妈妈，背着双肩背包的学生，拎着公文包的白领，互相搀扶的中老年人，就是几乎每个信号周期里边都有行人带头加快脚步。快过了马路的徐大爷就说赶紧，都赶时间，人家让了咱们，咱也就快走几步，这叫将心比心，是这个道理。 没错哈，就我们也希望这种礼尚往来越来越多，咱也别在路口作为行人就晃悠。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人家让您了，咱也别就跟那大摇大摆，就是北京 慢悠悠。 原来有一些大爷逛公园的时候迈着4方步，那人家是逛公园，你说你过马路就别这么慢慢悠悠。当然了，这是一方面，最我觉得应该提醒的是一些年轻人拿着手机过马路。 你得抬头看车。 看手机，跟那儿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慢慢悠悠的。 太危险了。 这个就特别危险。 是。 那么交通安全专家柳石指出，礼让斑马线呢不是单一对机动车的限制和要求。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也是约束。那么非机动车越线停车甚至抢行都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礼让斑马线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 就是这个理儿。 所以我们说了好几回了，就是 一方面我们说司机现在应该礼让斑马线，后车别滴滴，对吧？其次咱们过马路的时候咱也抓紧哈，尽可能的咱凑一波再走，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家互相都好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是不是？ 没错。 今天要不然就像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礼尚往来怎么样？ 礼尚，您是指的哪个礼呀？ 啊，都行 啊， 送礼也行， 送礼的礼 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亲戚朋友之间也会有一些礼尚往来的事儿， 那种帮助也算在其中吗？ 哎，都算上呗。 比如说我帮您打了一杯水， 哎，下回的时候我帮你， 帮我干点啥呀？ 也没什么可干的，是吧？ 你 就给 我打，您就没有一个礼尚往来的心。 哎呀，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这样，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哈。生活当中，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事儿？有哪些故事？有哪些啊？就是您对别人好了，别人没对您好的，也可以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有关礼尚往来的事儿。 说下一个新闻之前呢，先考李凯老师一个小问题。 哎呦呵，现在开始 已经开始反击了，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老想问我问题。来来来， 考您一个您擅长的嘛。 您说， 就是北京啊，大家也可以猜猜哈，就是您知道北京有个地名里面包括东西南北吗？哪个地方？ 不光北京西站南广场北。 哎呦，那不是俩北吗？您再想想 啊，那就 细想想， 主要出一个啊。 对啊， 北京西站南广场吗？ 然后没有东啊。 啊，没有东啊， 北京西站南广场东。 哦， 你看看是不是东西南北都有了？ 这个地方，说实话啊，去了一次之后，你说在哪儿，我都能找得着。 那块有没有个公交站？ 有啊， 也有个公交站， 有有有有 是吧？ 北京西站东边原来有公交站，全是奔我们大学，就是往中关村一带走的公交车， 往北走的。 哎， 那说说这个公交站牌的事儿吧。 您说， 这个公交站牌其实清晰并且明确，对大家来说，就常坐公交车的朋友们来说非常关键哈。 哎， 但12月4号中午的时候，记者就来到了京福路和黄奕路交叉口东北角一个公交站，就发现呀，这里有3个站牌，那装的是特别挤，这个乘客查看非常不方便。 哦，他们装的稍微挤了一些 啊，就挨得特别近，这三个站牌。哦，而且哈，这三个站牌上的站名也是各敲各的锣。 什么叫各敲各的锣？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没有。 这小孩敲锣，各敲各的。 哦，然后呢？ 就是都是不搭嘎的事儿，是吧？ 谁也不听谁的，是吧？ 谁也不听谁的，是吧？确实这样的站牌，那三个站牌放在同一个位置，有点让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哈。据了解呢，这个公交站点啊，有9条公交线路在这个公交车会这个公交站点会停靠。那其中呢，除了北京公交集团的4条线路，将这一个站名命名为银海庄外，还有大兴区的公交线路把这个站点叫成了3个名字。银海路银海路口，还有这个银海路东口，还有银海庄，也就是9趟公交都走这儿，但是呢，每趟公交叫的名不一样，就是同名同站，但不同名。这个不太熟悉的乘客哈，头一次来这儿听到这个报站，那就极易发生这个上错车或者是坐过站的情况。哎，这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公交站名比较凌乱之外，这里的这个公交站牌啊也是互相遮挡的。这个公交站呢设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上。 这个不加儿化音， 这个不加了，这个，我知道。然后草坪中间呀竖有3块。公交站牌，然后自北向南排列，第一个是兴15路啊，这是一个单独的公交站牌，然后北京公交集团公交车是共用一个站牌，那大兴公交线路也共用一个站牌，所以呢就是一个公交集团的，还有一个大兴公交的，还有一个兴75路都在这儿，那其中呢大兴区公交站牌是又高又宽，然后把这个北侧的2块站牌给遮挡了，这导致乘客难以查看。这好像像上学的时候前排的那个同学个高，然后就把后边的同学都给挡上了。 你上学的时候一般都坐最后一排吧？ 差不多。 哦， 就是我是属于大个，然后都是老师说门口排一下队，我们重新排一下座位。就是我觉得啊，每年开学的第一天都是排座的日子，然后我就被默默的分到了倒数第一排或倒数第二排。 哦，打小身高就高。但是这公交牌吧，它不是高，它是胖。 哎，还宽，但我不胖。我就是瘦高瘦高，小时候哈，小时候。现在反正确实衣服紧了点儿，是吧？ 说到这个公交站牌，这前排的大兴区公交站牌你是又高又宽了，那把后面的挡得死死的，这乘客也是难以查看。这个公交站台啊本来就只有1米宽，那如果乘客较多的时候，大家为看那个站牌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啊，乘客要想查看那个北侧的两块站牌上的公交线路，只能是您先走下这个站台，然后站在机动车道上去查看，这就有点危险了，不光麻烦的事儿了。那也是哈，这个同站不同名，我觉得对于就是乘客来说挺麻烦，那公交司机也挺费事儿的。 为什么呀？ 离老远过来还得分辨一下自己的车该停哪儿 啊。这个他们都是技术的，多开几次基本就熟了。 哎，所以也希望相关部门吧能够及时去到这个现场查看一下哈，尽快统一一下这个站点的名称，然后把站牌设置在一个更合理的位置，方便大家搭乘。 我觉得你说了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站名不一致，这个站名不一致这就算相当不错了。原来有好多的同名的吧不在一块儿。然后呢这在一块儿的名字不一样， 这让大家怎么做呀？ 对， 肯定一头雾水。 这就得首先要不然依靠老北京，像我这样，我现在不能这个那什么了，不能这个自夸了，因为对很多的公交站牌我也不熟，就不像早年间，这个我 现在公交线路也多呀， 越来越多啊，就是只能依靠电子软件 或者印象当中的记忆， 对吧？像我们的大北窑东和国贸到底是不是一个地儿这都容易原来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错。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于飞说的这个站牌啊，站牌大小虽然说所属公司不一样，但本着为乘客服务的这种理念，咱至少稍微举起一点， 是 不要那种哎呀他们这站牌小，我弄一大个的然后我这呼着他，最好能够统一。哎，我真见过那些公交车真的不错，他们那个站牌啊， 那 一个站牌盛不下，你知道什么叫盛不下？他那个线路 线太长， 线路太长，他弄两块，然后呢两块能拼成一个 S 型，就那个线路直接给你拼成了一个 S 型。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找哪个站的时候特别方便当然了，现在对于公交车我们也希望更加人性化一些吧，也是希望。 您看到没有，现在好多路段上的公交站牌已经换成电子牌了 啊， 就是它还能显示还有几分钟，这趟急路就马上到了 啊。对，这倒是，当然有的时候它刷新率不高，什么事儿都得慢慢来， 对 啊，但是 慢慢完善哈， 慢慢完善，但是希望他们脚步稍微快点，别这一慢慢来又拖到猴年马月去，是不是？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没有这种礼尚往来的事儿，您举些例子，对吧？生活当中您有什么礼尚往来，你比如说你给人家送个小礼物，别人还给您没有，您出差的时候带了一些随手礼，下回别人出差的时候是不是也给您带了？包括生活当中，他们家谁家孩子结婚，我随了份子，那我们家要办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家是不是也来人了？等等，礼尚往来的事儿，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们这聊天室呢今天依然是我们送台历的环节啊。如果 又到了给大家送这个精美台历的时间了 啊， 所以就是我们要就是一直点赞是吧， 主要是精啊，美不美的不知道。 美呀，我们有三位女主持人负责专门负责 负责美， 然后呢精这部分交给李凯老师。 哎，这个台历是我们大城小事的专属定制版的台历，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小心心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不停点赞。等到那个我们节目关门，也就是节目结束的时候，晚间的18点，然后看点赞排行第一名的是谁，我们将会送上一本我们的台历。当然了，如果您曾经获得过台历，因为前两天也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哈，如果获得了，那就顺延到第二名，就是我们就不再给您多寄台历了，因为这玩意儿呢， 要多也没用，是吧？ 多了也不能熬着吃， 占地儿。 来聊聊有关礼尚往来的事儿。老周问了个问题：礼尚往来等于坑来坑去吗？ 我觉得不是，是一种人际交流的一种方式吧。就咱俩要如果礼尚往来，是不是就能够更关系更铁、更亲近，是吧？ 那你没给我挖坑吗？你没问我问题、 我挖呀，我一直挖，但是现在功力不够，挖的不够深，我得去学一下挖掘机。 还有一些朋友，红果说，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礼尚往来是必须的。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 是没错哈。 5号线，北京5号线说，早上起来，邻居见着我问声：“您吃了吗？”对吧？这应该礼尚往来怎么说？ 吃了，您呢？ 哎呀， 对吗？ 但是早上起，万一鸟没吃饭，你怎么答呢？ 哎呦，没吃，咱们一起吃一口去。 你这么热情呢？ 你请客。 哎呀，人家说你吃了吗？我说没吃呢，去您家吃饭吧。 那个就最好了。 就是我多多少少觉得是不是人家要是没做怎么办呢？我就想着那我们一起出去吃一口吧。 啊，但是我觉得吧，这您吃了吗？现在已经问的越来越少了。老北京人可能也不太习惯有这种语境。过去胡同口里边可能低头不见抬头见，都 但这也得分地点吧。 啊，对，卫生间不能这么问， 是吧？是吧？啊必须在家门口， 这都是梗了。现在当然问吃了吗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9290说，礼尚往来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体现了人们互相尊重、文明礼仪，就是太重要了 啊。反正这个基本上算是大家都是知道的一个道理哈。 哎、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得单说。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我是铃铛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呀，这是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人帮过你，有机会咱也得感谢回去，是吧？ 哎，用户6306说，我一般啊都是对别人必须礼先行，不带礼物啊，不好意思的见朋友。 哎， 至于朋友还不还礼，那我也不在乎 是 啊。所以大家觉得我真的不用在乎还礼啊，只出不进了。无所谓别人高兴啊，无所谓别人高兴就好。 我觉得人吧，在社会当中，无论工作还是生活，真的很需要礼尚往来。尤其像我们这种工作 啊，你什么 工作？就可能就是因为全年无休嘛，就是有的时候会需要同事帮个忙，就家里真有急事儿的时候，那你说如果李海尔帮我了，那我回头是不是你有事儿的时候我也得帮帮你啊？这叫礼尚往来吧？ 但是咱俩帮不到一块儿去。你那个活儿我干不了， 您可以学学， 我学不会， 就是咱学一个。我觉得您学个女生也挺像的， 学不会。 尝试尝试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礼尚往来的故事哈？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别人没有礼尚往来，让您觉得这事儿吧，办得特别不地道、 哎， 或者是觉得这人不会办事儿啊，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最近呢，家住丰台区蒲黄榆二里的陈女士向记者反映，这个宜兴公园里边啊，原来公园里边有灯，这个灯不亮了。 哎、那这个确实影响我们那个逛公园的心情啊。 不光灯不亮， 还有呢， 马路这个道步道。破损也比较多， 哎呦， 就是这个灯不亮，再加上深一脚浅一脚，这确实比较麻烦。 嗯， 人家说了，说宜兴公园里边的灯啊又不亮了，整个公园啊也就几十盏灯，没亮的。健身步道呢多处破损，走在路上怕磕绊。 嗯， 宜兴公园呢是一座开放式公园，最近呢记者也是进入到宜兴公园北门，虽然是已经非常寒冷了，可是公园里边仍然有不少居民啊摸黑锻炼。摸黑锻炼哈，那么记者也是注意到北门内右侧有一盏中式的圆灯，可惜呢灯不亮，圆灯的玻璃罩上只有一些微光，应该是反射北侧商店的灯。公园内居民也是借着四环路灯啊进行锻炼，公园内的步道边、花坛中甚至角落都装有圆灯。那么记者摸黑查找，粗略统计有几十盏啊，几十盏灯按说可以是吧， 也可以呀， 但是呢没有一个灯亮灯的 哦，就是只是摆设、 啊、这按说应该是线路的问题。我猜啊、 如果 是有一两盏灯不亮，那有可能是这一两盏灯出现问题 坏了， 对吧？它要是串联线路和并联线路的话，串联线路如果出了问题，是不是都一串都不亮？ 这个考到我盲区上了是吧，有并联和串联是吧， 这是你盲区啊。你初中物理学的不太好。在健身区，记者发现一位老人正在压腿呢。记者打开手电筒为老人照明啊，还遇到了一位老人呢，拄着拐棍儿跟那儿遛弯。然后呢，老人说这个灯啊不亮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这双拐呢还不能上这个步道，上边啊全是坑，只能在公园路边溜达。老人反映说呢，这些步道破损太严重了，走在上面不小心就会半个趔趄啊，万一老人摔倒就麻烦了。借助手机电筒的光亮呢，记者看到红色的步道破损严重，那个塑胶面啊，就那个路面啊，一片片破损，裸露出啊塑胶下边的地砖。当时施工的时候，我就发现塑胶下边是砖，你雨雪啊都容易积在这个胶皮和地砖之间，你说这时间长了不是就 泡烂了嘛。 嗯，有可能， 对吧？一位居民说，说当时啊，他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人家施工的工人，人才不理你呢，是不是啊？嗯、我该施工施工我的，又不差这点钱，对不对？那么记者查看步道呢，发现每隔一段便有大片的破损，整条步道都存在安全隐患。12月14号上午呢，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这个公园属地东铁营街道办事处，一位相关负责人说，步道的整修啊，将在明年春天开始。啊，原灯不亮的问题呢，正在查找原因。 嗯， 就是这个步道这事儿，估计得明年春天才能干。当然，这个灯这问题，希望能够解决，是吧？ 是 啊， 尤其这个现在大家都喜欢饭后去逛逛公园啊，休息的时候逛逛公园。要如果没有路灯，再加上这道路有点坑洼，像这个像您这样腿脚不好的，是吧？ 谁 上了年纪的 腿脚不好， 然后确实挺危险的，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赶紧这个把问题解决一下， 哎、 别往后一拖再拖了。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有没有什么礼尚往来的故事，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各种。交流方式、 嗯、 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 哎、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聊天室， 哎，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 哎，全天都是早点说，有一年过年， 嗯， 家住在内蒙古的同事啊，家里边杀了好几头羊，给我们家里边都寄了好多羊肉。哎呦，说我爸妈收到之后呢，觉得应该回礼啊，也就买了我们当地的特产寄了回去。 嗯， 这就是礼 尚 往 来。对、 哎， 因为现在有快递，大家就是真的离很远也可以把自己的特产寄过去。 哎，要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于飞曾经给我寄过，不是 我啥时候给您寄过？ 给我这个旅游回来带来了很多什么四川的特产， 那、 还曾经给我带来咖啡。 您看您就没礼尚往来吧？ 好像我是什么都没给过你， 是 吧？ 您看看， 哎呀， 是不是得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够礼尚往来？ 说下来有些惭愧，我怎么没出去玩呢？ 您怎么没出去玩？ 对啊， 北京周边也行呀，是吧？ 啊、 主要在于心 啊，是吧？行，下回争取今年哈，先把这事儿补了。 对， 嗯。 那个燕林说哈，什么是礼尚往来的事儿哈？这亲朋之间必须要礼尚往来，比如说这个婚丧嫁娶啦、生孩子啦、祝寿啦，那少不了走访拜走动拜访哈，那都是相互的， 嗯、哎， 这都是礼数。 哎，这倒是哈、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纳静我心、 嗯、 提到了网上的一个段子， 什么呀？ 就是现在不是原来说你吃了吗？ 嗯 啊，您吃了吗？现在有一个段子说您阴着呢吗？就是那个核酸阴性， 阴性着呢， 证明哈、 哦。 说这个吧，我觉得不像是好话，反正我不说，我也觉得这个不像个好话。 现在应该就是您打疫苗了吗？ 啊，对吧？这个纯属是网上的段子，生活当中一般情况下也不这么问，对不对？ 嗯、6306哈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微信里啊，每天早上都会有朋友发来一个问候，这个他必须是回的，因为觉得这样不辜负朋友的惦记 啊。嗯哦，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因为特别忙，好多年轻人啊，像我身边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个别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意识回了微信，就是别人发了个微信吧， 你觉得你回了， 我觉得我回了，但是晚上回家一看，哟，没回。 那这时候怎么着不呢？ 没着吧，就当没发生吧。 那人家会不会觉得怎么不回我微信呢、啊、人家在等你回信儿啊，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这得看重要程度、 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你问了件我的事儿，然后我给你回了一个答案、 嗯、 然后你回复谢谢 啊， 你说我回复你吗？不用客气， 可以是一个表情 啊，就是这种连不用客气和表情我可能都没回的情况下、 嗯、 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太懂礼貌？ 还好了 还好了、是吧， 就比较符合您的人设， 嗨， 能够理解。 50后说礼尚往来是必须的、 嗯、 尤其是老北京人最懂得这个格局了，过年了啊，街坊四邻的可以送我送你一盘炸丸子、 哎、 然后呢你送我个自己蒸的豆包、 嗯、 这是举例说明哈，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非常好，在过年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北京人都懂，全国人民也懂这个良好的循环。 嗯， 哎， 红果也说哈、来而不往非礼也、 哎、 就是对于个别这个爱占便宜的人打过一次交道就可以了，吃亏是福、哈。 哦，就是打过一次交道、 嗯、 啊，这个礼送出去了，没收到什么回来的，也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了。对，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是这个礼尚往来的事儿啊，主要讲讲故事啊，一方面是感受，另外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和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要发问了 啊！您说， 问 啊！您说答冒号是吧？ 哎，如果说哈，就是李凯老师，您觉得从一名普通主持人变成名主持人、优秀主持人需要多长时间？ 哎呀，我工作20多年了也没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 您慢慢爬。 20多年啊！ 啊， 您都不优秀吗？ 不太优秀， 还不太优秀。 啊、 完了，那我得照着。 不不不，这个属于个人，不见得都是一个长度。 嗯， 就是没准你干个3年5年，您已经是优秀节目主持人 了。那您觉得哈，成为优秀主持人、 啊、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呀？ 会挖坑。 那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够呛了， 是吧？ 因为我树不会栽、 哦、 就是不太会栽树，更不会挖坑。 来来来，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说说哈，给大家也讲一个事儿哈、 嗯、 从一名普通的快递员成长为这个全国的劳模、嗯、张一彪，他给的回答是您是20年，他说是5年。 哎呦，人家都是已经劳模了、 嗯、 向人家学习。 哎，他就说呀，早上不到7点就到达岗位了，将这个快件装上车，分拣统计，再按照这个准确的路线送到客户家中。 嗯， 那从2015年入职到顺丰速运公司起，张一彪的生活几乎是每天如此啊。说到这个工作的辛苦，这位80后的小伙是咧嘴一乐。 嗯， 哎，有什么工作不辛苦呢？啊，现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快递，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货物啊准时无误的送到客户手里。所以很多时候呢，经张一彪手送出去的不光是一份快递，更有一份温暖。2016年的一天呢，张一彪就送了一份快递到鹿苑家园。到达这个收货地址啊，就看见门呢、啊、虚掩着。这张一彪就上前敲了敲门、 哦。嗯， 这个屋里头传来询问声，就得知了张一彪的身份之后呢，对方要求说啊，那你把快递给我送屋里来吧。这张一彪也没多想，推门就进去了。可门一开呀、啊，一股浓烈的异味儿，哎，就先涌出来，让人难以呼吸。 哎呦！ 那张一彪只觉得屋里好像又脏又乱的哈，但也没那个心思去细看一下，就赶紧把那快递放到指定地点就撤退了。不久之后呢，张一彪又在这里送快递，这一次呢他没着急走，还仔细观察了一下屋里的环境、 嗯、 那整个客厅堆满了脏乱的杂物啊，只有一条容得下脚的这个小道通往卧室里面。卧室里面呢有一位老人坐在这个床角，床单很脏，已经看不出来原本的颜色了，还有吃的用的数不清的杂物都堆在床上。 嗯 啊，旁边还有一个很久没有清理过的尿盆儿。 哎呦， 嗯，这张一彪也很好奇啊，就问说大爷家里就您一个人？然后大爷说就我一个人，离婚了啊，孩子跟着他妈过了。 嗯 原来啊，经过了解，这个老人的脊椎和腿做过手术，下半身瘫痪，只能靠辅助器才能艰难的挪动。而由于他家住6楼，身边又没有人照顾，所以老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哎，得知这个老人的情况，这个张一彪心里也是酸酸的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经常是借着这个送快递的机会来看望一下老人，有的时候呢还会给老人送一些生活用品，帮助老人收拾收拾屋子。 嗯， 那有一次啊，张一彪进门的时候就看见老人正在洗手间里很艰难地拿着条毛巾要擦脸。张一彪就赶忙上前帮忙去，说大爷您多久没洗澡了？听到这张一彪询问，老人是支支吾吾的啊，经过再三的追问，老人才吐口说：“哎呀，我多半年没洗了吧？上回洗还是去年冬天呢。” 哎， 这张一彪听了呀，心里是很难受的，就提出要帮老人去洗澡。 嗯， 那老人一开始不同意呀，张一彪就劝了好久，老人才点头同意了。把这个找把椅子把老人扶好哈，坐好，这个帮老人脱了衣服，又试好水温。这个澡呢洗了1个多小时。 嗯， 这个也是张一彪第一次帮陌生人来洗澡。那看着洗完澡神清气爽的老人家，张一彪也很开心啊。他叮嘱老人家说，哎，大爷您记着我电话啊，有需要您就来找我，就算以后呀我不送您这片快递了， 嗯， 那我也还会过来看您的。 哎呀，不止送快递， 嗯， 还送温暖，对吧？就是有的时候，要不然人家是全国劳模的， 哎， 快递小哥能成为全国劳模，一定是干了很多我们就是觉得特别佩服的事情。 嗯，所以回归到开头，我觉得哈， 嗯， 就像问您那问题，我也在一直在想，怎么能做到一个职业里面最好的？还是那句话，就是， 啊， 干一行爱一行 啊， 就是干哪个职业都应该倾注自己的热情还有爱心。 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个我们这个行当里边优秀的人越来越多哈，这咱做不了最优秀的，看着你们成长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不是？ 这优秀的人不得比如一下吗？ 啊，你当然了，这个 太牵强了。 这个大爷确实家里边的条件稍微差一些啊。 哎， 不知道能不能一些全社会的关爱，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有爱心的组织啊， 嗯、 包括其实是有家人的哈， 嗯、 也应该尽到一些赡养老人的义务， 没错， 对不对、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礼尚往来哈、 嗯， 您有没有什么礼尚往来的事儿啊？什么是礼尚往来的事儿？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在和我们。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博荣说，因为疫情啊，串亲戚不能随便走动了。 嗯， 这个周末呢，托人给老姐姐带去两瓶蜂蜜，结果回礼一看，都是我爱吃的、 哎、 香油啊、核桃啊，小吃比我的那含金量高啊。 嗯， 就是现在发现，有的时候你去别人家串门啊，递俩点心匣子。 人家带的可能更好、 啊、对，然后说你要走，哎，你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把这打走啊、 嗯、 就是等于是不让你空着手回去， 哎， 这种事儿也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没错哈。哥大爷也说，什么是礼尚往来呢？就是做事要给对方留有余地，日后好相见、 嗯、 做事留一分什么吧，然后日后好相见。 人不是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吗？ 啊， 这 做人不能 押韵吗？ 挖坑不能挖太多，是吧？毕竟以后还得好相见。 我现在基本上都算收着了啊，这基本上不说了，是不是？ 嗯，有吗？ 有 呀、 啊、 那谢谢您嘞。 英书清新朋友说，在哪儿点赞呢？ 嗯， 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哈，就是一定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标志， 没错， 喜欢呢就点点，不喜欢无所谓，这个东西呢、 嗯、 就是全当个小游戏哈。 是 我们因为实在是台里有限，没办法，只能有十本，这也算是相对公平的一种方式。 嗯， 大家今年拿着开心，没拿着呢，明年我们再来， 明年接着拿 啊，明年不知道领导批什么样的东西呢。孙东林说啊，不管是同事、朋友、家人、亲戚之间，像什么婚礼啊、生日宴呐、满月酒啊， 嗯， 啊，都是要红包相送的啊，这个礼数到位。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就像这种，有没有那种算是甜蜜的负担，或者是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负担？你比如说像你们这种小年轻的哈，这个比如说没结婚， 哎， 突然之间收到了很多结婚人家邀请你们的请柬， 嗯， 去了之后就得随个红包哈。然后也算是一种负担，对不对？你也赶上什么十月份、五月份，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平均分，就别到那个金九银十的时候， 结婚 狂轰乱炸都是的时候，这个我还得看看我那个工资单是多少。 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五一啊、十一啊、 哎、 结婚的人多， 赶上这节假日好日子的时候、 啊、 哈。 但是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热闹热闹就行、 嗯， 没必要追求那种，比如说我要送多少，特别喜欢，比如说我们国家南方像广东， 嗯， 人家的那个。派的那个立誓是吧？ 嗯 啊，都是意思意思。 哎，就是大家 不是特别，不是特别贵，就不像咱压岁钱、 嗯、 说，哎呀不行，今年我们家孙子来了，我得给个压岁钱，给个5000吧。 嗯， 给那么多看吧。 哎，礼轻情意重哈，就是不管是多少，我觉得是咱去参加，我觉得就应该是、 啊、 心意到了。 嗯，当然没必要是吧？ 嗯，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当然你要是给我呢， 你也不抵触，反正是吧？ 也没什么机会收红包了是吧？ 就是也希望多多益善呗。 对，不是没机会了，像你们小年轻的什么结个婚呐、 啊、 生个孩子、搞个满月，我们这个，当然我们家孩子结婚还得有十多年呢，也没准20多年呢。 那这两年您就好好攒钱就行了，给我们就行了。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爱的旋律说哈，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了你，反而你也去可以去帮助曾经帮助过的人，这种就也叫礼尚往来哈。 哎、 礼尚往来是一种美德。 嗯，125问了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这点需要于飞来回答一下。感觉李凯在上节目比较照顾于飞这位搭档，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儿？你来回答一下。 我只能说就是稍微有一些偏心眼儿吧，但是是可能是对我的照顾，但我感觉吧、 啊、 也没有照顾到那么体贴的份上，还是会挖坑。 今天美哲也会听节目、 哦、 啊，你想好了怎么说？ 我觉得美哲帮我挡了很多坑。就是你在那儿已经用了很多，到这儿已经没有存货了 啊。你是这么想的呀？ 不 啊，那行，那可以 好好 来聊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觉得什么是礼尚往来的事儿、 哎、 啊，办过没办过一些礼尚往来的事儿？ 嗯，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呢就不太会办事儿啊，没有礼尚往来，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可可爱团团子说，几年前啊，夏天家门口呢还有老人推着水果车啊来卖水果，

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问于飞一些问题啊，您那个电车， 你一问问题我就抖。 不至于，我问的都是正常，不会给你挖坑的，你放心。我这个不是偏心眼吗？人家说 啊，那就是希望把偏心眼进行到底啊。 哎，你那个电车 啊， 每天现在耗电量比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稍微多一些？ 多不少呢。 多不少， 多不少呢。 哦， 就是原来可能用个3-4天、4-5天才充一回电，我就发现冬天吧，好像跑个2-3天，那个电就下得很快了。 哦， 再加上我有点里程焦虑，到100多公里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少了。 是不是这跟那个开车习惯也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你踩的比较狠。 是啊，就是 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天气下，开车习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就是看您那动能回收用的好不好了。 啊，就是你首先这个动能回收，另外就是你可能控制下来，像你踩一下就是踩的比较狠的时候就容易费电， 对， 是吧？ 嗯， 那叫电门是吧？ 有啊，叫电门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能叫油门， 不能叫油。啊，我刚想叫油门， 你那个是电车嘛？ 是 啊踩电门踩的比较狠。 那说的好像咱俩。就是你的电车不费电一样。 你 的不费吗？ 你知道什么叫踩电门吗？ 踩电门就触电了。 好吧，行吧，是这样啊。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在冬日里边，新能源的续航里程也大受影响。就像小飞一样啊，调查发现呢，那些没有国家电网私装的新能源，哎，还真跟你不一样。你是有私装的是吧？ 加充。 哎，真厉害。 省钱， 这脑子里边都开始盘算着哪儿有空闲的装，电费便宜不便宜，充电要不要停车费，这些都是灵魂拷问， 这些都得考虑在范围内。 那是啊，这些咱们精挑细。哎，你过日子是那种精打细算的吗？ 没到哪位数呢？精到哪位数？ 你一般是？ 我一般精到 小数点后边几位？ 小数点前面，小数点后面就不精了。 哦， 你还能精到那份上呢？ 不是，分情况，每人不一样。每隔小数点后边6位。 六位？ 啊， 有六位吗？ 没有， 这是顶多2位吧。 啊，你看你还知道。 是吧？ 这个上周四的凌晨，北京城天空突然之间变冷，雨就开始下来了，还加点雪。 哎， 在谁都不愿意出门啊，出被窝的凌晨，老方硬着头皮爬了起来。说我这辆车呀，平时充满电能跑300多公里，到冬天续航里程降了1/3，只能跑200多公里。基本上2天就得充一回电。哎呀，在牛栏山幼儿园旁边有一块很大的停车场。凌晨时分，这里光线很暗，但是能看清啊。停车场西侧有10个充电桩，他们呢都是附近很多新能源车主争夺的充电目标。然后凌晨4点，老方摸着黑开到了这个停车场。就剩一个空的，赶紧冲上吧。 十个充电桩前九个停着车。 嗯， 他熟练的把车停在唯一空闲的充电桩前边，然后充电枪接好，充电桩上的绿灯变成了红灯，开始充电。老方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地方啊，停车不要钱，这些车都能搁一宿。 嗯， 你看不要钱，这是一个省钱的大头，对不对？说有一些新能源车主呢，头一天晚上就把车停在这儿充电，电充着，车一锁，人就回家睡觉了。 嗯， 十个桩就经常被这么占个七八个，从夜里边十一点到早上起七点，这是电价的波谷期。 嗯， 就是这个电价 有高低， 有便宜有贵的、 嗯、 啊。这个我还真不太熟悉，因为我们家那个都是一个价。 哦，您家不是阶梯电费吗？ 都是，就是一年使不了第一阶梯嘛。 啊、 但是那个没有早晚，就是我们夜间波谷电还真没有。 嗯， 说美都电呢比波峰的时候便宜六毛钱左右，这 便宜不少。 哎，这是人家公用的桩哈、 嗯， 像你那个一度电可能也就四毛八、 四毛七， 精确到小数点几位？你这是 两位啊？ 你这还好意思说别人？瞧瞧你，所以这时候情况下，很多车主都喜欢在这儿夜里边充电。哎呀，但是吧，这些车占着位不走，别人也没法充啊。 嗯、 早上起六点，老方的车终于充满了，一辆等了很久的出租车接替了宝贵的停车位啊。然后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充电问题就开始慢慢凸显起来。 嗯， 再过一个月，天气更冷，新能源车主是最难熬的时间。 没错， 新能源汽车专家田辉说，目前的充电难题原因很多，需要多方携手应对。现在呢，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车呢，都会在冬季遭遇到续航里程大幅缩短的问题。 嗯， 这需要电池和厂家继续努力。说白了，这今后啊，谁得电池？就是得电池者得天下。 哎，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就是谁家的电池发明的续航里程越长， 越长 谁将来的生意越好做哈。 或者是能解决这个充电问题，非常便利。 啊、里边有一个核能的 啊，这核可不行呀、啊，这是危险物，怎么能 来做电呢？对，我就那么说嘛， 啊、 就是他自己在自己充电再回收的那种，是吧？ 嗯， 反正这个呢，空闲车位占位的问题呢，其实充电桩的企业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设置占位费。 哎， 说有些新能源品牌拥有自己的充电站， 嗯、 他们的这个收占位费收的特别的狠，就像你们家那牌子哈、啊。那咱俩是 五分钟两块六毛二吧，好像是 充电费啊， 就是占位费。 占位费，我曾经那天在地图上导航了一个更狠的， 哦， 一分钟收十一块钱。 我天！但是您别说，这种方式能很好的杜绝这种占车位的。 对，他现在是既能这个技术解决问题，就是首先快充满了，他提醒你，对吧？然后等你充满的时候开始计钱，一分钟的钱那停车位，一分钟啊，可不是一小时， 十一块 啊，这个确实比较狠。 是， 当然对于多数社会化的公共充电桩来说，解决占位的问题。需要新能源车主提高用车素质， 嗯， 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这样的方式哈、啊 嗯？ 那么对于车主安装一些什么私桩啊，专家说在政策层面呢，北京市已经给了更多的很多的支持了，但是实际操作层面，车位的产权呢、啊、接电的位置啊、小区的配套电容量啊，都有一些困难。 嗯， 接下来如何更好的共享现有的充电桩，需要更多的一些智慧哈、啊。现在新能源车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嗯， 我们在享受这种新能源车绿色的这个同时，能够更加使用方便和便捷，可能是更为凸显的一个问题， 嗯、 是吧？ 也希望这些新能源车的痛点哈，能够找一个很合理的、很好的方式来解决。 来，接下来我们第二时段呢，除了来聊聊礼尚往来的事儿，咱也来聊聊哪儿不好停车， 哎， 对吧？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地方呢，停车特别不方便。您觉得哪儿不好停车？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呢，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 嗯， 右下角点赞的小游戏依然在开启着，点赞第一名将会获得我们的精美台历。 是的，红果说哈，这个不好停车，比如说饭馆门前呀，还有电影院附近呀，公园啊，超市啊，商场都是不好停车的地儿。 嗯，博荣说，我们家楼底下停车不收钱，附近的居民也把车停过来，回家晚了，自家楼下找不着停车位，只能跑别地儿去停车去。哎，你发现没有，经济杠杆多多少少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嗯， 哪儿要是不收钱，附近哈、啊。 嗯，都会去停， 都会去哪儿停， 是 吧？ 肯定嘛，不要钱嘛。 哎， 大家都是看来都是精打细算的人。 哎，然后呢，常宋师傅说到了礼尚往来。 嗯， 这个礼尚往来的事儿吧，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 哎， 一到逢年过节走亲戚啊，然后呢就送什么时候就头疼。 哎呀，这个家家送什么都要因人而异呀。 我最犯愁的就是从小送那个生日礼物 哦， 因为生日这个吧，还不像生孩子呀、结婚啊，一辈子就一次，生日就是每年都会过。完了，那小学、初中的同学就说：“哎呀，我过生日了。”然后呢，不仅要一起吃饭吧，你就要开始想，提前一个两个月就开始想，我给他送什么呢？还不能跟去年相同，去年送了个香水，那今年再送点什么呢？就是很头疼的一个事情。 不是，这是跟你什么关系？你还要年年想着呀？意思意思得了呗， 同学呀，天天见面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哦、同学多少年啊，你们一块儿 小学得六年，初中得三年，高中也得三年，还有大学四年呢， 一直跟你一个班的。 对呀、 哦、你们俩一块儿蹲班了吧 不是，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同学会跟你说我要过生日了、 哦、 但我的生日就很惨，因为我是暑假的生日、 哦、 所以我一到暑假的时候大家都放假了、 哦、 人家有的出去玩了，你也不好意思说再给我来过个生日。 哎呀，那些让你头疼了送了礼的那些同学、 嗯、 这个不回礼是不是显得不太局气？ 人家有心的吧，就是还是会给你的、 哦、是吧， 还是会送上祝福的。 哎呀，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礼尚往来，也有一些来聊聊哪儿不好停车。 嗯， 您生活当中觉得哪儿不好停车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嗯，还有像斐浩说华贸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库有的时候不好停车、 嗯、哎 那儿好像也有充电桩是不是？ 华贸呀，有这个室外和地下都有 啊。 就之前我还去那儿充过，也是不好停车，白天去的时候车比较多 啊。 嗯，尤其现在有充电桩的停车场吧，那车流量就非常大了。 哎，然后请教我兔子说，周末的公园、商场、超市啊，还有十一期间的象山公园，这些地方都不好停车。 哎，红果说了一个，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他说你们电台就不好停车。 嗨、哎。我们电台附近现在这两年是越来越不好停车了啊，这个因为附近的我们那个商场啊， 尤其刚这个又关停了一个收费停车场， 然后关键是我门口那商场原来能停车，人家商场升级改造了，然后把那停车场全让我们先不能停这儿了啊，所以比较头疼哈。 是， 然后土豆其实是洋芋说好久没来了，一来了就给一块钱，哎呀真不好意思的。 哎呦，恭喜恭喜，不用不好意思，您大方的拿着就行了。 对，在我们的聊天室呢有抽奖环节，您可以试试手气， 您可以多点赞，没准儿除了这一块钱今天您还能得本台历呢。 啊，那这个就是随缘吧， 这得多点赞， 可遇不可求， 咱们不得看那排行榜第一 对啊，这个第一就一个人嘛， 就一个人、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儿不好停车以及礼尚往来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哎、来，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嗯，也说说其他的事儿哈，就是大家现在都爱看那个视频网站，但是呢、 哎、 确实是看视频网站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前面的开屏广告呀、 嗯、 还有剧中间的广告，确实是挺看着挺闹心的哈。 也不是会员吗？ 我是啊， 高级会员。 咱们上期节目谈完之后，我现在已经把我三个视频软件的会员缩减到了两个了，有一个我觉得我不太常看的上面的剧 啊电影啊啥的，我就不要了，渐渐缩少减少。 你算是这比较年轻的追剧。 哎，追剧，但追剧的朋友应该很多吧？ 嗯、 你像常威，他就是也是一个追剧狂人哈。他正在有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他就选择播放之后哈，有一连串的广告是启动。他试图跳过，却发现这个没有直接关闭的标志哈，只有画面右上方显示90秒倒计时。哎呦，他这90秒其实已经很友好了， 啊、 我看那些都是100多秒现在长的， 100多秒就将近2分多到3分钟 的一个时长。 那放那广告的时候去喝口水啊，上个厕所呀、啊， 这不跟您学的吗？ 啊， 所以我就把那个其中的一个给关停了。 你要是都关了都这样多好， 那我就得多喝水，长跑厕所。然后但是同时哈，在那个90秒倒计时旁边还会写一句话、 啊、 是会员关闭此广告的提醒。 嗯，就告诉你，你要想关闭此广告，你得买会员啊。 哦， 说到底吧，还是像用这种方式逼着用户开通会员，这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视频网站的默认操作。这个常威呢，就试着点了进去，但即使是价格最低的新用户专享连续包月，首月也需要12块钱。 嗯， 哎，次月呢，续费就19块钱了。所以想，如果在这个电视端播放的话，那这价格会员费就更高了， 哦、 连续包年要398块钱。 什么要在电视端就直接投屏到电视上？ 嗯，也不是投屏，就是说您在电视上买一个电视端的会员 哦，机顶盒那种。 视频软件、 哦、 就是电视，现在不是都智能网络电视吗？ 我们家没有。 那您家是那个还是原来的那个有线是吧？ 对呀、啊， 难怪您省钱都不用买， 特别省钱啊！ 您看398一年，还得是连续包年，今年398，明年还得扣费呢。这常威盘算着吧，自己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 嗯， 也没有太多时间用来追剧。这开通会员吧，实在是有点浪费。可是你说你不开通话吧，这意味着每看一集都要忍90秒广告，而且还没办法关闭。令他挺郁闷的是，一不小心啊，点在那个正在播放那广告上， 哎， 就会跳转到电商平台的购物页面。这应该都有这经历。 对对，我所以看到那广告我就不碰了 啊， 我就直接给他摆在那儿。 上 厕所，供在那儿，然后去喝水上厕所。 您这属不属于有一句话叫什么顺着尿道跑了、 啊、尿遁是吗？ 对，尿遁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还回来看吗？这样 那必须的。当然现在好像也没什么戏能追的啊，剧能追的， 嗯， 是吧。 嗯，这个常威也说哈，还有些虽然有这个关闭键，但是呢不能一键关闭。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徐明也曾经遇到过不止一次的这个页面下方出现了弹窗广告。 嗯， 那经过治理，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弹窗广告呢都给出了那个比较明显的关闭标志了哈。可点了以后还要再选，具体是因为不感兴趣呢，还是内容不宜呢，还是遮挡干扰呀，还是屏蔽此类广告呀，就等于说您点了那个叉啊，关闭之后又多了一道流程，点击两次才能真正关闭。 嗯、不是这玩意儿有没有规矩，有没有人管管呢？ 有呀、 啊、 这个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第9条就明确规定啊，以启动播放、视频插播还有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这个关闭标志、 嗯、 确保一键关闭。那除了一眼就能认出的这种显性广告以外啊，现在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其实还存在着大量的这个披着马甲的隐性广告 啊。 就比如说为了在这个网购前货比三家，这个程瑶就关注了一个号哈，称作是这个做独立测评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了一篇名为1000次测评后的胜利者到底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嗯， 这样一篇文章，他就恍然意识到哈，里面好像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测评过程，只是赤裸裸的这个某这个乌龙茶的那个饮料的广告，文末呢还附上了这个购物链接，点击图片后呢自动跳转到微店小程序。他就说原以为是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消费测评，结果拉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赤裸裸一个广告啊。如果外面直接是标明说我们这是一条广告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点进去了。在这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看来哈，整治互联网广告乱象呢确实势在必行。现在很多人啊只看到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快，但如果只是不择手段的去榨干消费者的每一处利益，不把精力啊放在用户体验的提升或者是产品功能的改善上，后期是走不长远的，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嗯，反正这玩意儿吧，就是我的一贯观点， 上厕所 就得学那些抠门的主持人 啊， 这些钱能不花就不花。 说谁呢？ 啊，谁？这说打喷嚏， 说谁？ 反正这个个人因人而异。当然，您要是钱多啊，这个您可以忽略我这天刚才说那些话，就可以径直往前走了。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以及哪儿不好停车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3090说，哎呀，我刚才听李凯跟于飞说关于电门的事儿啊，赶紧为于飞拔刀相助一下。于飞啊，北京孩子以前啊有个调侃的歇后语，就是说对方今非昔比了，是这么说的，呦呵，您这老太太踩电门抖起来了。 哦，是指今非昔比了。 抖起来了是今非昔比了。 哦，这是一个好的意思吗？ 踩电门不是什么好意思。 哦，我以为是， 我也是电车司机，但是好像只有你把那个，我还管它叫油门。 您叫油门？ 对，我习惯性的管它叫油门。 哦、啊， 虽然我开的跟你的车一模一样，连色儿都一样。 那我以后，其实我生活当中还是愿意叫油门的， 对吧？ 但是感觉理论上它应该 叫 电 门是吧？ 对，但总觉得怪怪的。 哎，狼润山水说：“哎呀，菜白首饰周边都不太好停车、嗯、啊，把白广路北口一条车道和南边的这个德全胡同啊，好多时候都给堵住了。 嗯 啊，菜百啊，包括像牛街附近， 哎、 啊，有的时候去牛街那边买吃的也路边。”有停车位， 嗯， 当然不多、嗯、确实不太方便。 是， 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我们都是提倡大家公交出行， 嗯， 对，如果要是能今后像菜百的那边，就是牛街那边的地铁通了， 嗯， 是吧，坐地铁走一会儿不算太远，当然冬天可能稍微冷点，也比不好停车强。 但是或者骑个小共享单车哈、嗯、 从你们家骑到牛街去。 有 啊，骑不了， 骑不了，骑不了， 对吧？ 只 能是下了地铁， 公共交通。 哎，下了地铁，咱找个地儿，再实在不行骑个共享自行车、 嗯， 是吧？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最难停车的地方肯定是医院呀。他还不像学校固定的两个时间段哈、啊，送孩子、接孩子的时间比较堵。那医院大半时间都是在拥堵排队的状态啊、车位是非常紧张的。 是因为现在都预约挂号啊，有的时候也能算分流一部分人。 嗯， 就是因为您看您那个挂号条上面给您写着10点到10点半或者10点半到11点， 哎、 您可以参考。好了，去不用特别早上起着急去。当然了，医院里边不好停车，有一些医院，我就建议大家还是坐公交地铁、 嗯、 啊。当然了，如果有老人行动不便的话，建议大家自己有车也是打车去，因为不牵扯到停车的问题。 是的。嗯，然后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哈，这个老破小的小区就比较就是可能年头比较多的一些小区都比较难停车哈、 嗯、 还有五环外的小区现在都很难停车了。 哎呦，甭说五环外了，我们家门口附近有个商场在五环外、 啊、 周六周日的时候能堵成一锅粥。 哎呦，我觉得您家那儿、啊、哎呀，旁边不是又新开个医院吗？ 啊， 我估计可能会更堵 了，今后可能会更堵，是不是？反正现在周六周日走那儿，有一次我回家1.1公里，我走了40多分钟。 哎妈呀， 拜 拜、 哎行，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啊。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千山不过一段旅程，春去秋来只是一回年轮，聚散的红尘，悲欢的人生，你是我生命唯一的归程。岁月静好，像手一样单纯，云淡风轻，相伴日月星辰，远去的背影，归来的旅人，树高千尺，落叶终要归根。上一座城，只为一个人，临别的眼神，曾经照亮我孤独的旅程。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城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 静好，像树一样甘醇，云淡风轻，相伴日月星辰，远去的背影，归来的前世落叶终要归根，爱上一座城是为一个人，临别的眼神曾经照亮我孤独的旅程，爱上一座城不记得当初离家的人，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城外的晚风是否记得当初离家的人。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哪儿不好停车哈，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可以略微吐槽一下哈，就大概哪儿不好停车。 我发现大家小区名都上来了， 啊、 吐槽自家小区。 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来聊聊有关这个礼尚往来的事儿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没错， 花草树木说中午饭的时候尝尝同事家的美味，反之自家有好吃的也让拿过去让同事尝尝。 你看看， 对，算是举起 来。我们节目组做的特别好，李凯老师说哪天上我们家吃炸酱面去 啊？说了还没有邀请过呢， 主要是光说不干不行、啊。 哎，不，你应该这个把这个全貌解释清楚，我是在一什么场合下说了这样的话？ 什么场合来着？ 中午请你们吃饭、 啊？哎呦呦呦呦呦呦，是这么回事啊？ 虽然不贵吧，中午请他们吃了面条，然后今天我们部门开会啊，面条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我就说这面条哪天去我们家吃炸酱面去，给你们做去。啊，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是， 然后呢，像老周说，概括一下哈，医院门前不好停车，尤其是三甲医院，别说找车位了，路过都会觉得特别的窄啊，走不过去啊，这个确实是，刚才也提到了哈， 长营默默说这个长营天街哈，长营的长营天街周边是不好停车的，周末那叫一个堵呀， 是， 还有明年底这个朝阳医院可能会开门了哈，这个可能更让人担忧，我觉得确实那个地方应该要好好的去梳理， 哎，这个能需要管理部门多做一些这个工作，因为有的时候都是路边的占道停车堵了很多的路， 不得不说您家那儿就是吃喝玩啊，包括上医院都，它对面还有个长营体育公园 啊，对 对, 对吧？就是那一站式消费。 那片现在大商场不是都这么干吗？ 哎， 用户依云说，疫情这两年大家相聚的机会少了，礼尚往来的事儿呢，相对来说也减少一些。有的时候送礼也挺麻烦的，不知道送什么好。这有的时候在春节期间哈，过春节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 是 早年间你知道就是当年哈，流行送点匣子，也就是没什么可送的，你说那个点匣子有时候转一圈能转回来。 就是我给你送了，您给每桌送了，每桌又 给 我 送 了 啊！这还是三角的，有的时候绕好几圈，比如说每桌给了季彤，季彤给了尚远，尚远给了徐冉，徐冉没准要给了你啊，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 最后发现自己送出去的又收了回来， 哎，这是有可能的啊。包括有的时候送礼这事儿不是应该投其所好吗？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有人送一点匣子两瓶酒，结果架不住这家的男主人不喝酒，他拿着这酒没什么用，他就再送给下一家有可能喝酒的这户，对吧？ 真的是应了那个词，物尽其用。 送礼，哎，你说送礼是不是就应该投其所好？ 不能自己开心吧？ 我觉得送生日礼物肯定投其所好啦，但是送这个节假日的， 哦、 比如说逢年过节的礼物吧、 啊， 可能我们就是大体上都是那几样，就是得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就行了。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这一串的字母吧，还都是日文片假名，是不是？我还不认识啊。说最不好停车的就是我们小区，物业不作为， 啊、 停车难呐，一到晚上车停的哪哪都是。 你看看 啊，这个属于物业不管的是吧？然后刚才还谁说来的，说那个停的小区都是种的草、每年种，每年有车往上压去。 哎呦、 啊、 这太不文明了，你要种草的话在小区里面、 哎、 我觉得是一个绿化很好的这个方式、啊。 当然他没有停车位呗、就是见着草坪都往上就先找地儿停呗。 时光雕刻说哈，这个我先生家的朋友他在这个农村租了个地种各种菜，无公害不打农药的，只施肥，他就给我们送了一些，我们也会买东西送给他们。现在您有朋友给您送过什么无公害的菜呀、啊、什么的吗？ 没有这样的土豪朋友。 这个可能在北京确实挺难实现的哈。 准备你要送我呀？ 我是没这条件了 啊，是吧？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12月2号呢，家住广内街道核桃园社区的居民武先生特别高兴，说室内的温度啊可以达到22度， 哎， 现在屋里边可暖和了。这不是前不久由于供热管线出现了故障，武先生他们家里边的暖气11月15号的时候还是热的，前两天突然之间变凉了，屋里边的温度骤降，经过连夜抢修，管线故障排除，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供暖。武先生他们家呢住这个广义街甲6号院，院里边只有这一栋居民楼，这栋楼呢也是一个老楼，大概得有将近30多岁了，里边住着140多户居民。在陆续接到楼内居民反映家里边的暖气不热之后啊，社区的工作人员立即来到小区，经过挨家挨户询问，发现6到9单元都出现了暖气不热的情况，涉及62户居民。工作人员说呀，说这栋居民楼的1至5单元和6至9单元有2路不同的供热管线进行供热，他们入户排查暖气不热的情况集中在6到9单元，初步估计是这线路出现了问题，就今儿跟咱说那一样，串联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社区入户排查的时候呢，物业方面也传来消息，说正如所料，经过全面检查，正是这条管线出现了渗漏。原来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栋楼啊没有地下室，存在渗漏的供热管线呢埋在1层居民李女士他们家那个地板下边。这我觉得李女士算是倒霉，是吧？就是属于哎呦呵，怎么在我们家底下漏了，是不是？按照抢修步骤呢，只有刨开李女士家的地面才能进行管气道的这个抢修。但是呢，虽然说李女士他们家比较倒霉哈，但是李女士特别热心肠，为了全楼供暖，二话没说，直接说来吧，我全力配合，很快就同意抢修工人入户施工了。这我真得为人家李女士点个大大的赞，因为 人李女士家温度是可以的， 是吧？关键的问题在于是把他们家地刨了， 哎， 就是谁家都 是。那您说的不对，这不叫串联，串联是所有的单元都不热 啊。 因为串联一个不行，就所有的都不行，它走的是一条管道， 哦、那 应该是并联， 是吧？反正我也不太懂，我就是能咋呼成什么事嘛。反正有几户都不热、 哦、 啊，你物理学好是吧？ 不好，怎么能在您面前秀物理呢？ 反正就这样哈、啊。这五名抢修人员先顺利的入户开始抢修，由于施工难度比较大，当天晚上施工并没有完成。为了不让62户居民挨冻啊过夜，社区呢也是特别贴心，为家里边有老人啊、有孩子的以及有供暖需求的居民送上了电暖气，先凑合。第二天一大早，抢修人员重新焊接了新管线之后，这个供暖终于恢复了正常。当然我们就觉得李女士特别热心肠，那个赶紧把人家的地收拾干净，收拾好，恢复原状。是吧？ 这就是咱说的挺讲究的一个 举起， 对，讲究人。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为了全楼的这种温暖哈，全力配合，真的特别棒。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以及您觉得哪儿不好停车，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然后呢，像啊。 那时花开 啊， 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话题应该反过来问 啊， 就是现在哪儿好停车， 那好停车的地儿多了，事儿多的去了、 哎、其实这个话题太扎心了，医院呀、学校呀、剧场呀、商场啊、热门景点呀、老旧小区、这些地方想找个停车位太难了 啊，是吧？当然这些地方说实话也是属于这种公交地铁相对来说更方便和发达的地方、对吧？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 偏远的地方还好吧，因为我上亦庄那块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区域还挺好停车的。 对啊，好停车的地儿 还是 有， 挺多的， 还是有的哈。 对， 然后呢，像刚才还谁提到了，说朝阳嬷嬷说，哎呦呵，家里边有老人，过去小的时候，等到正月十五的时候，那点匣子，哎呀，都长毛了。 哎呦， 就没吃。 不光是正月十五，你像那个八月十五、月饼节的时候，这个可能亲戚朋友都会送月饼，那月饼都是高糖高甜的，就是根本吃不了，最后又发现都坏了。 现在好像送这种高糖高盐的越来越少了。然后呢？ 那您都送什么呀？ 我这没怎么送过。 我还等着明年收一些比较新奇的月饼。 月饼？ 对呀、 啊，你爱吃月饼吗？ 就分谁送的吧，您送的我就爱吃。 行。还有3090，哎呀，这个礼尚往来有的时候挺有学问的。在亲戚朋友之间，如果马上还礼，显得有点外道，就是显得不那么真心。所以呢，一定得有心选择回礼的时机，这样才能有一长存。比如你今天你给我送了一个面包，我明天还你一包子，这就显得有点 我送您一个面包，您还我个包子， 差不多嘛，就是早点嘛，就是总之它是一个显得那么生分。等哪天你饿的时候送你一块巧克力，这就显得特别的 及时雨了，是吧？ 是不是？ 我不嫌弃，明天我早上我吃包子。 明儿你是早班吗？ 不上早班也来。 真的吗？ 为了那口包子。 哎呀，哪天可以咱们团建吃早点。 团建只是吃早点呀、就是一个糖油饼又把我们糊弄了这一年。 糖油饼你还没赶上呢。 对呀、你看糖油饼没赶上，还有啥没赶上？好几个没赶上的。 豆汁也没赶上，豆汁你不爱喝，我问过你。 不爱喝可是不爱喝，没喝过是没 喝过。行，下回都给你想着。1912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花了10块钱买了个手指陀螺，就是那种在手指上一转，那种。然后呢，给邻居家的小朋友也买了一个，给孩子的爷爷了。后天呢，他们也没有给我们儿子买什么东西，是买了还是没买了？后边说这就是礼尚往来吧，应该是买了吧，要是没买这就不是礼尚往来。 对呀、 对吧， 肯定是买了，就给他家儿子买了个啥。 原来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家邻居、有的时候就是别人送我的什么桃啊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我就会送给邻居点，吃不了，因为原来那时候没结婚，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 啊， 周边邻居都会给。然后等我结婚的时候呢，人家还真随了份子。这就算礼尚往来。 对，这个是成功的礼尚往来 啊。 等你长大说这个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啊，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那是啊。 这个礼尚往来呀，是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人与人的礼貌交往。但是呢，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送礼。 为什么呀？ 常有朋友来找我们家探望慰问我，常带一些水果给我闺女吃，每次我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然后呢下次我再去他家里玩也带着水果和牛奶去，但是呢他们总是不要啊，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大了，我总觉得吧，你说光收人家的是不是欠人一份情哈。去年大闺女身体不适，朋友还送了2000块钱过来，钱在信封里呢、我在想着该怎么往回送呢。 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您得，这叫甜蜜的负担， 哎， 对吧？有的时候难免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领头羊还说呢，以后能不能生产出太阳能汽车，那就省事多了，是吧？然后呢，希望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把汽车外壳变成太阳能板的，赶上连阴天怎么办？ 阴天，阴天的时候也有太阳能啊，就可能会，因为家里面那个热水器就有太阳能热水器嘛，就阴天的时候它也会有热水，但好像水没有那么热， 对吧？只是太阳能的要连阴天的话，能开到通州去吗？ 可能会开到一半突然告诉我电量不足。 当然了，得电池者得天下，现在关于电池的研究特别的多，据说哈，像什么石墨烯，我不太懂哈， 咱口罩那个料。 咱口罩是石墨烯的， 是石墨烯做的。 反正总之有一些材料，据说在动能上面，就是说好像充一次电能开好老远好老远、这些都等着科学家的不断研究。 是哈，希望科技越来越进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礼尚往来以及哪儿不好停车，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哈， 寒冷冬日，急促的一声铃声啊，是划破夜空。这个电话声呢，是一通请求寻找轻生者李某的求助电话。 哎呦， 一辆警车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小武基派出所是疾驰而出，开始寻找这个人哈。民警呢，在这个报案人的所述的那几个可能的位置都没有发现李某的身影。那家属提供的电话号码也始终无法接听。那副所长刘洋呢，就把警车停在了路边，让同事持续的拨打这个李某的电话。自己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旁边编发着短信息，告诉李某呀，哎，还有很多人在关心着你，绝对不能自暴自弃啊！我们是朝阳民警，可以为你提供帮助。这李某大概看了，可能是啊，大概其实看了这个民警发来的短信。十分钟后啊，他的电话是终于接通了。他告诉民警说，不需要解救自己，他对生活失去兴趣，只想不留痕迹的离开人世。那刘洋一听啊，不停的去安慰李某啊，询问他所在的位置，想听听就是让他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在民警的感召之下呢，李某终于是放下了这个戒备心理，同意和民警见上最后一面。刘洋呢，一边和李某保持通话，一边呢赶紧去奔向他说的那个位置啊。终于在辖区一个非常偏僻的河边找到了他，问了一下缘由，原来是这李某啊，因为家庭矛盾，心结无法化解，于是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要不是民警不懈的去寻找他，可能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了。当然呢，这个刘洋将这个李某接回了派出所，继续耐心劝导哈，并且连续两天去回访一下，约他到派出所进行心理疏导。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呢，李某也是对刘洋十分感激，专门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李某表示啊，血浓于水的警民情使他在无助的巨大悲伤后更加坚强，使他坚信明天更加阳光。 哎呀，要说民警真的挺负责任啊，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有可能有风险。不过话说回来了，生活当中谁都会多多少少遇见一些坎儿啊，真的别钻牛角尖儿，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是吧？ 那要始终保持一种阳光乐观的心态。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抑郁，多说两句啊，真的有一些抑郁情绪啊，这个可能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偶尔遇到一些感冒一样，由抑郁情绪变成抑郁症，那真的就是得了感冒一样。 那我们是要去找专门的， 对对，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些救治哈，因为抑郁症最后总是想这个自杀啊，一定要这个就是有的时候靠别人的劝啊什么的都不太管用，该吃药咱得吃药， 是，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爱自己，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多听健康北京， 趁机还打个广告。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家住永定路52号院106楼的张大爷今年80岁了，他订报看报的习惯已经持续好几十年了。按说就喜欢看个报纸，但是前不久106号楼呢还处于无法通邮的状态，取报读报很不方便，这让老人十分发愁。原来啊，永定路52号院内啊有6栋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楼。这一说年头就远了去了哈，由于年代久远，楼体老化，去年这6栋楼进行了改建，由破旧的危楼变成了带电梯的新房。去年12月新楼建成了，陆续呢居民也搬入了。哎呀，到今年9月份，入住率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了。张大爷就说，搬进了新房，上下楼还有电梯，大家心里边都特别的高兴。可是呢，入住之后却发现这新房啊没通邮，寄信呢、报纸啊、都不行， 报纸送不过来、 对啊，居民的信件呢、报纸都没法送。 那张大爷怎么看报呀？ 对啊，张大爷说，住在这儿啊，大多数是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很多人还保持着看报的习惯，没了邮箱还真不行。那不像于飞这样的拿个手机哈，各种天下事啊都能看得见，对吧？我们还是喜欢看报纸。 现在都是电子报，电子手机电子报， 对对，有报纸，还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嘛。 对 啊，但为什么老楼改建之后反而无法通邮了呢？就是原来是能通邮的，怎么改建越来越好，这通邮却搁这儿了呢？永定路街道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给解释了一下，说为了增加小区里边的活动空间呢，在改建的过程当中，6栋矮楼改为了3栋高楼，楼门号发生了一些变化。 按照相关的规定走完相关的审批程序才能够通游。 嗯， 就是原来的你们家可能住101啊，现在可能还住101啊，但是有可能 换了栋楼， 上边那个就是原来层数加高了，可能就变了，对不对？ 嗯， 为了帮助老人解决订阅问题，社区呢曾经在办公场所开辟出一处临时投放点，但是三栋楼居民一共有456户居民哈，订报的老人特别多，报纸一多，临时投放点内总是乱糟糟的。我们家订了北京晚报，他们家订了参考消息，这有的时候容易拿错了，是不是？不少老人反映报纸经常拿错呀，找不着了，说现在天气冷，老人腿脚不方便，一趟趟来取报啊不是长久之计。为此呢，街道和社区协调小区物业产权单位和这个中国邮政永定路邮政支局召开了多次沟通会，最终一致决定先在这三栋楼啊设立一个信报箱，让老人呢可以在家门口接收报纸，等这个楼门号审批确认完成之后再正式调整。 嗯， 工作人员还补充了一下，说这个楼门号的审批之后啊只是手续上需要进行调整，这信报箱并不需要拆除重建，所以呢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在几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吧，12月1号三栋楼正式开始通邮，居民订的报纸可以得到一个简单彻底的解决。 嗯，张大爷是终于可以看上报纸了。 哎，这个毕竟有一些老人有一些需求哈，所以这个报纸也确实是，有可能小年轻的说，哎呦，还不如给我建几个快递柜呢，不需要通邮啊。但是老人的需求也确实是需求，也应该照顾。 对，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以及您觉得哪儿堵，不好停车啊？ 哪儿不好停车哈？ 哎，这个 5761说，王府井西单那块都不太好停车。 哦，那边还好吧？ 王府井，反正我去王府井我都是西单啊什么都是坐地铁去，因为很方便，坐1号线直接就过去了。 但王府井因为周边大商场比较多，我对那片还是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些地库我还是比较熟的。 那收费多少钱那边是不是贵一些？ 收费反正都不便宜。 刚才我看那个马道成功说就收费贵的一般好停车。 你看那个刚才是谁说到了收费问题，9571也说对于停车费吧有的时候吧太便宜了。 对， 哎呀，然后呢他认为应该让开车的每开一次都要算计，是开车呀还是绿色出行啊？这个确实，你知道早年间哈，像我们电台就是在二环边上，一天的停车费有的时候都不到10块钱，1块钱一小时嘛，当年。现在我们单位周边一小时10块，对吧？ 我还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上班的时候我是到这儿交停车费呢，我还是交那个打车费呢？好像钱都差不多。 理论上来说，你打车可能更便宜一些，就是你可能打车可能往返100多块钱，但是你加上你的电费加上你的车的损耗钱，然后加上你各种各样的钱算起来，肯定是打车便宜一些。要不然你把车卖给我？ 卖往多少钱？您出价，我看看价格合适的话，咱就那礼尚往来，您给我点啥呀？ 我就那么一说啊。然后 news 这都是新朋友说，最近单位楼下的路口新画了礼让斑马线，鸣笛催促的司机少了，车辆等待让行之后，行人也会加快脚步过街，这才是应该追求的礼让往来吧。 没错，我觉得今天人家给概括了今天的主旨哈。 是是是， 我们在路上的话，作为这个道路参与者来说，都应该很好的一点礼尚往来，就是我们快点过马路，然后呢司机朋友也能够真正停下车，然后给大家一个很畅通的一个斑马线的这个通行的时间啊。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互相都献出一点爱，对吧？有的时候什么叫局气啊，就互相退一步，互相多礼让，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更快捷的办法，对吧？ 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什么羊皮袄说每天都用匣子坚持听你们节目，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哈，希望您常来。 对，希望您常能和我们互动哈。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说到这个停车费的问题，大家都提到了说有些地方停车费确实贵，有些地方便宜就容易扎堆。 刚才我看我是一棵树说哈，就是现代人基本上是不喜欢欠人情的，可能在村子里面住就免不了这种情况。不知道现在是 不是分住哪儿哈，就是确实就是见面的机会比较越来越频繁，就有些人情在。因为过去为什么大家住个大杂院啊，住个四合院啊，出门就能看见人。东家长李家短，为什么特别清楚呢？就是因为你们都属于这个环境。现在都上了楼房之后，你像我们家对门 认识 不认识 见过 是吧， 人家一年也不见得住两回、 哦、 啊，就基本上这个可能五六年了、 嗯、 啊，见过五六回，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也没办法，这个过去有太多的人情在里 面，所以现在邻里关系也不像原来那么的、 就是、 那么的亲密、啊、 邻里关系倒是挺亲密，就是守的人就是接触的少了、 嗯、 啊，那天美哲不是说他跟他们家邻居人家特别好嘛， 啊，倍儿熟那种， 互相还送个礼物呢。 哦，哈密瓜说我们郊区这边啊就有无公害的蔬菜、 哎、 周围村民自留地那种种的，我可以来送给李凯老师。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哈，啊，这个心领了哈、 哎、 咱就千万别这样啊，咱这个 您还当真了，人家说送您您就当真呀。 不是这个事儿，不就是属于那个哈、啊、客气客气意思意思啊。 对，谢谢您哈、 哎、 也感谢哈密瓜，心意真的领了，虽然没说送给我吧。 哦，这挑理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 就是那么说了说了说了。一般就是送给林凯老师，我也会跟着一起一起那个啥的。 哎、我们都有哈。 对对对。 然后呢，像常默默说，我们单位一小时15停车费、 哎， 一个白天160。 嗯。 啊，这个 这也不少了，挺贵的吧？ 15，您工作时间得将近10个小时以上的。 差不多，您算上早上出就是早一点来，再晚上晚一点走。 你工作时间每天有10个小时吗？ 我工作时间不固定的。 哦。 但人家坐班的可能早上6点 多。不是8个小时吗？ 你肯定得算上，你不可能可丁可卯的，就是 是吧？ 8点上班，8点到，肯定早一点到。 中午有2小时午休。 那不能再去把车开走呀。 这个可能具体情况不一样啊，确实有很多的时候工作非常的辛苦哈。 没错。 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礼尚往来，到年底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我们的这个人情之间的温暖。 嗯， 与此同时呢，也来聊聊有关哪儿不好停车、 嗯、 也是希望一方面呢能够疏堵哈、啊、绿色的出行，另外一方面真的靠一些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些协调管理，是需要智慧的，对不对、 嗯、 那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啊，接下来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 嗯、 那如果要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没错，明儿见、 嗯、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